爱到尽头，覆水难收。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里无尽的等候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我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我对不起你， 哭着说，哭着说，哭着说，哭着说，情缘已尽，已经 难再续，难再续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时间，再多一点点问候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就请你给我多一点点空间，再多一点点温柔，不要不要让我如此难受。欢喜也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 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Matthew 为了你付出我。 错。